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20集。明月入君心，路上哪里找来的神仙？ 知道他为什么让你先吗？ 老张想了想，又对着童颜开口道， 因为他先，你就没得玩了，就现在这样。 说到这里，老张不由想起了上次在林氏的事儿。潘明月这射击术放在一区都独树一帜。他点了点手中的20个彩头，怕陆兆颖不等他，直接出去了。老张走后，整个包厢安静了片刻，几乎所有人的呼吸都被遏制住了。静默的气氛中，一道声音悠悠地开口， 你们刚刚谁看清了？就看到他的手 biu biu biu 就没了。 另一人悠悠地接过话头， 老胡跟顾三都进过军营，你们看清没？ 恐怖。 被点名的老胡没有收回目光，只评论了2个字。专业人士一开口，其他人梗在喉头的气似乎才喘上来，气氛像是被戳破的气球猛地升腾。 我就说刚刚我差点喘不过气。老胡，特训营的人都这样吗？杀气好重。操，刚刚几秒你有没有关注？我眼睛都看不过来，就跟看电影似的，哗哗哗的绳子就断了。这速度这准度应该是那个地方的人吧。顾三，你不是说他不会玩这个？ 包厢里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刚刚的画面，直到顾明生咳了一声，其他人才想起来现场还有童颜。想到这儿，包厢里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将目光转向童颜。他们都还记得刚刚是童颜先向潘明月挑衅的。在场的人平日里都非常崇拜童颜的，他也确实足够优秀，超越了大部分的男人。然而对比刚刚的情景，他跟潘明月之间，大部分人只想到了2个字，碾压。他们当然是跟童颜的关系好，若是以往，他们肯定会安慰童颜，把他夸得天花乱坠。只是现在对比刚刚的场景，他们发现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。能说什么？童颜以往最多只能击中2-3个彩头，还是多次尝试的情况下。潘明月呢？2把空气枪，10发橡胶子弹，1分钟之内弹无虚发。这要怎么比？能比吗？昧着良心说潘明月是个渣渣，童颜他自己都不信吧。 妍妍，你应该看出来了，他这技术变态级别的，怕是在一区都无人可敌。你输给他不丢脸。 老胡挠了挠头安慰童颜。被这些人欲言又止地看着，童颜的脸从黑转青，听完老胡的话直接从青又转白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脚步踉跄地离开了包厢。等他离开了，顾明生才狠狠地敲了一下老胡的脑袋。 有你这么安慰人的吗？你这不是在戳妍妍的心窝，人家哪儿痛你往哪儿扎。 老胡皱眉， 那我能怎么说？明眼人都知道他俩明显不是一个级别的，非要跟他比。现在好了，也算是给他上了一课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 顾明生一时间语塞，好半晌才干巴巴地开口， 陆上，这是哪里找来的神仙？ 陆家。陆兆颖打开了他的收藏室，里面一堆东西。他打开收藏室的一个木箱子，把里面的单反给他看。 在这里。 潘明月看了看单反，又去看收藏室其他的东西。有年代十分久远的木马，还有各种模型玩具。 潘明月看了看不远处被玻璃罩起来的一本书，上面用毛笔写着三个大字，三字经。自己有些眼熟，但又有些稚嫩。 啊，这是俊爷送我的第一件礼物。 看到潘明月注意这本书，陆兆颖沉默了一下，然后有气无力地解释。 他自己手写的。 潘明月点头，难怪自己看起来眼熟。他翻了翻书，最后实在没忍住，问了陆兆颖一句。 他为什么送你这本书？ 陆兆颖自然而然地转过了话题。 没什么，你看看这个吧，小黄鸭。当年我跟江冬夜抢这个都打起来了。 潘明月记在了心里，准备有机会问问程俊。潘明月一一看着陆兆颖给他介绍的东西，听他说着似乎都能想象到他玩这些的样子。看完之后，潘明月注意到角落里还有一个木箱子，这箱子似乎是手工做的，盖子合上了，这箱子对潘明月有极其强大的吸引力。他看向陆兆颖， 那个箱子我能看吗？ 一直很爽快的陆兆颖难得地沉默了一下。 我 看他这样子，潘明月刚想说他不看了，陆兆颖又神色自如地走过去了。 你能看啊，不过你看完别后悔。 他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箱子，笑眯眯地让潘明月来看。潘明月扬了扬眉走过去，箱子里很大，里面一排排整齐地放着一堆礼盒。第一排第一个是个粉色盒子，盒子上放着一个便签。 一岁的明月，生日快乐，很开心认识你。两岁的明月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16岁的明月，不要难过。17岁的明月，想把全世界给你，希望你快点好起来。18岁的明月，从文科转到理科，很辛苦吧？19岁的明月，想飞奔去你身边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